第53集。 节奏过快还比较好赶，不是什么大问题。白四军稳了稳心神，问梅雨辰， 还有几万字结尾？ 不知道，结局还没定。 还没定？现在不是只差结尾了吗？ 是啊，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让他们两个在一起。 哦， 这也是白思君最最好奇的问题。小俊对小乐的感情虽然朦胧，但随着故事走向结尾也已经越来越明显。他相信其他读者读到这里时也会非常好奇两人的故事到底会有怎样的结局。白思君还在考虑剧情，梅雨辰突然问， 白，你想让他们两个在一起吗？ 当然想。 应该没有人会不想。梅雨辰轻声笑了笑， 你来决定。 我决定？ 你没发现他们两个就是我们两个吗？ 白思君愣愣的没有接话。他可以看出这本书里有关感情线的内容是在影射他和梅雨辰。梅雨辰就是那个孤僻的男主人公，而他就是那个男同学。他来到梅雨辰的身边，不离不弃地陪着他一起度过难关。虽然早就知道这一点，但白思君还从没想过梅雨辰竟然会让他来定结局。梁如曾说梅雨辰宠他，他给否定了。然而现在想来，梅雨辰一直在以他独特的方式宠着他，只黏他，只对他撒娇，新书第一个给他看，就连结局也让他来定。小俊和小乐就是他们两个，他怎么舍得让两人分开？ 梅， 白思君微微低下头，喉咙里挤出来的声音有些颤抖。 嗯。 白思君抬起头来，直直地迎上梅雨辰的目光。 我们坐吧。 梅雨辰的表情明显有一瞬间的发愣，下一秒他微眯起眼。 你确定？ 白思君的眼神不自然地飘向了别处。 我洗过澡了。 偌大的卧室一下安静下来，白思君有些不安又有些害怕，他不敢抬眼去看梅雨辰。然而这时身侧突然传来一声轻笑，下一秒梅雨辰翻身把他按在床上，勾着嘴角笑道， 幸好我有先见之明，早就做好了准备。 什么准备？ 梅雨辰从他那侧的床头柜里拿出了两个东西，正是两人之前去商场超市买的东西。 嗯， 你明明说这不是给我用的。 这东西带在我身上当然不是给你用的。 你 感情当初那句给上面的人用是这个意思？ 虽然这不是给你用的，但另外一个东西还是给你用的。 语气里一副我也没有亏待你的样子，听起来要多欠扁有多欠扁。白思君刷的别过脸去， 我要反悔，我不做了。 梅雨辰捏住了他的下巴，把他的脸掰回来。 晚了。 白思君想推开梅雨辰的肩膀，结果没一会儿就败在了那缠绵又磨人的吻里。明明两人每天都在亲，但每次亲都像是进入新的冒险一样，让人充满期待且无比沉迷。白思君恍惚中回想到了梅雨辰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原来亲不够就是这种感觉。梅雨辰松开白思君的嘴唇，亲吻着他的下巴。 白，放轻松，别紧张。 我没有经验， 交给我。 梅雨辰舔了舔白思君的喉结。 疼，你就咬我。 S 君也不知道两人折腾到了夜里几点，他只记得梅雨琛换了各种姿势来折磨他，还果真是说到做到。第二天早上，白思君醒来时，梅雨琛还在他身旁熟睡。他轻轻撩起散在梅雨琛额前的长发，在他眼角落下一吻，然后拖着酸软的身体来房门外拨通了赵林的电话。 赵姐，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半个小时后，白思君留下了一张便签，背着背包离开了梅雨琛家的别墅。大半个月之后，六月底的南方小城，潮湿闷热的天气就像蒸笼一样，使人完全提不起干劲儿。 S 君回复完最后一封邮件，合上电脑，一脸疲惫地揉了揉眉心。卧室门冷不丁地被人打开，他的姐姐白佳佳探了半个身子进来。 你快来给你外甥女讲讲作业，我头都大了。 白思君应声起身，机械地往外走去。然而这时，白佳佳却突然抓住他的胳膊。 哎，你能不能换个表情啊？你这回来大半个月了，天天都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白思君勉强扯出一个笑容。 没事，走吧，我去看看。 姐姐和姐夫一家住在隔壁，白思君带上家门往隔壁走去。白佳佳一直在他耳旁唠叨，但他什么也没听进去。外甥女读小学三年级，作业极其简单，但最让人崩溃的是无论你怎么讲解她就是不懂。下一道题遇到同样的题型，她照样还是会做错。白佳佳被磨得没了耐心，但白思君不同，她一遍一遍地讲着同一道题目，丝毫没有任何的不耐烦，就像一台事先设定好的学习机一般。他那样子，白佳佳实在看不下去，他让女儿去看电视，然后拉着白思君。 哎呀，走，跟姐出去撸串。 哎，算了吧，大热天的。 白佳佳二话不说，拉着他往外走。 晚上凉快，不热。 S 君没什么食欲的用筷子戳着盘子里的蒜蓉茄子，白佳佳喝了一口啤酒，随意的问：“ 被女朋友甩了？” S 君手上的动作一顿，没什么表情的回：“ 没有。”“ 就是被甩了，妈给你介绍两个姑娘，你都不去见见？你以前哪会这样？你肯定是感情出了问题了。” 白思君撇了撇嘴，他姐还真是了解他。他深吸了一口气，接着泄气似的：“ 反正不是被甩了。”“ 那你是追人家被拒绝了？”“ 不是。” 白思君摇了摇头。“ 你又被绿了？” 白佳佳知道之前小爱的事情。“ 不是。”“ 那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S 君被问烦了，他抿了抿嘴唇，索性说：“ 我对象是男的。” 白佳佳的表情彻底僵住，不过白思君却突然觉得心里舒坦，拿起酒杯喝了一口。白佳佳还愣在原地，他放下酒杯：“ 你没听错，我喜欢男的。” 白佳佳的表情还陷在震惊当中。“ 你怎么回事？不是，你以前不这样啊？”“ 反正现在就这样了。”“ 那你们现在是分手了？难不成他要结婚了？”“ 没有。”